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一年前，我们生如夏花，为梦想努力前行。如今，我们一岁了，创造982。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开播1周年系列活动即将开启，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免费领取缤纷礼物。6月26日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聆听青春，见证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98.2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北京时间的12:02，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这个北京青年广播收听收看我们的青春联盟之982游戏世界杯的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哈。那我呢，跟大家介绍一下，982游戏世界杯是团市委大学生部与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推出的，这也是青年广播在6月26号台庆1周年之际，为各位网友、各位听众送出的特别策划，还有我们的惊喜环节。 当然啊，这个随着咱们世界杯的火热进行呢，每位球迷朋友啊也已经开始勾勒出自己心里边那个最佳阵容，甚至是在足球游戏里边开始调兵遣将了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就是982游戏世界杯全明星阵容。下面呢，让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另外三位嘉宾啊。首先第一位是温俊逸，也是我们的老朋友，足球评论员，平时呢热爱踢球，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两位主持人好，很高兴呢又能来到这个节目。特别高兴的一点是啊，这次来节目，终于不用去打游戏了，我可以能说球了。 哇哦！ 真的，我还记得俊逸第一次来到节目里面的时候，应该是在第一场 揭幕战之前的那天，对 俄罗斯对沙特的比赛，而且那天我们还真的预测成功了， 对啊， 5-0。 那天和我的那个搭档，他很希望能够5-0赢我， 对， 当然他没有实现啊，因为时间比较短，如果时间长的话他就实现了。 哇哦， 可能准确预测结果了， 准确预测了结果， 对啊。 当天晚上也是5-0。 对啊， 对啊，当天晚上是5-0啊。 俊逸代表的沙特队就是以 零 对输给了 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不是我实力不济，实在是沙特太弱了。 你这么说，看到我手上的戒指了吗？那5个戒指，你害不害怕？ 哦不，是10个。 毕竟晚上7点之后才可以开戒，才可以开吃。 对，没错啊。这个来介绍另外一位啊，足球游戏玩家，平时踢球，体力超群，关注英超的阿森纳球迷康利波，欢迎。 听众朋友大家好，两位主持人好，很高兴参加咱们这个982游戏世界杯。 这个之前是有接触过这个非法或者是就是这种 是有 实况的这种 游戏。对对对，是有的。我刚因为我上大学比较早，这就暴露年龄了。然后那个是04年上大学，然后大概是04年05年那两年玩两年实况， 后来呢，就是07年的时候玩了大概半年非法，到现在其实没有再接触过非法。对， 哦， 啊，对， 对，所以说呢，有没有对一会儿的 玩过一些？但是呢，就是太多年不玩了。现在这两年一直就是有时候的话，有空的话还会玩一些这个就是《足球经理》这样的一些游戏， 哦， 这种对战的这种游戏， 对战的游戏 玩的少了。对对对。 那有没有对一会儿的这个两个人之间的对战有一些想法？ 比较的这个心虚吧，求我的搭档浩洋青俊， 青俊啊，求浩洋青俊，还有我们的第三位嘉宾啊，李浩洋，资深的足球游戏玩家，也是足球队的主力 ，C 罗的球迷，现在是一名体育新闻主播，欢迎浩洋。 各位听众，大家好，两位主持人好，我是浩洋。那么之前呢，温军也说了，他之前玩游戏，现在搞解说，以后能不能我玩游戏之后我也干一会儿解说？当然， 来抢饭碗好不好？ 啊，之前是效力于这个乐视体育啊，新闻主播，然后后来呢是转会了啊，然后呢现在依然活跃在 这 个体育。这 是个悲伤的故事。 对，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知道为什么乐视体育没有了吗？就是因为他去了。 对对对对，这个很难受啊。然后后来呢，现在依然活跃在这个体育的媒体圈内，对体育还是非常有热情。当然，在大学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跟俊逸是这个足球队的一员啊，文俊逸这个号称温不传啊，这个永远不会把球传给我，因为我们都是前场的位置啊。那么这个今天跟我的力哥啊一起这个玩这个游戏，我选的是哥斯达黎加队， 嗯 啊，力哥选的是巴西队啊， 对， 轻虐轻虐， 我不一定了啊，力哥，我觉得我可能会被虐，所以请您轻虐啊。 对，我觉得这两个人代表的队伍，一个是巴西队，一个是哥斯达黎加队。如果要是在正常的世界杯赛场上来说的话， 其实怎么说呢，我们先说这场比赛吧，就是我们看完上一轮之后，你会觉得现在的这支巴西队是他星光熠熠，很强，看起来很强，纸面实力有， 对啊， 但真正打起来的时候，上一场其实1-1打平瑞士，真的是他自身的问题。他在进攻端其实这种传切的配合是比较缺乏的，跑动穿插跑位也是比较缺的，这是现在巴西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其实他面对哥斯达黎加真的不一定能赢，哥斯达黎加上一场面对塞尔维亚踢得非常的好， 所以说这两支队伍谁能最后 还真不好说， 比赛还真的不好 说，对，还真不好说。对， 就是巴西队已经不是我们原来想象的巴西队了，哥斯达黎加队也不是我们原来想象的哥斯达黎加队了。 实力上的差距并没有那么大。 还有，我突然看到了，力哥身上穿的德国队，我心很凉。 对，就是穿了一个这个德国队球衣，是04年的时候买的德国队球衣，当时在那个世界杯开赛之前买的，那年就是买了这件球衣，然后这个德国队就夺冠了。非常巧合的是，10年的时候我买了一件这个西班牙的客场蓝色那款 啊， 当年买那款，然后我们因为也是学校的这个队伍嘛，学院的队伍，然后呢当时也是那件球衣，当时西班牙队穿那件客场球衣蓝色的。 夺冠了 ， 今年 快今年 快 今年没买， 再买球衣之前 想买德国队， 没事。其实现在德国队起码只是第一轮输了，还有第二轮、第三轮，阿根廷。 德国队的第二轮不是有，这个永不会赢的魔咒吗？ 其实也还好了，这个魔咒这个东西吧，大家更多的是在说这个事情，但是魔咒嘛，本来就是用来打破的。当然还是要看德国队自己，因为德国队现在他的问题是在于前场轮转过于严重了，包括两个后腰永远都会顶上去，就是对方的锋线永远会直接面对两位中后卫，所以德国队他要按现在这个打法的话，确实问题比较大。 对， 整个都压 那个。对，之前那个德国那个输了0-1，输的墨西哥嘛 ，对啊， 输了墨西哥之后呢，就是因为我是阿森纳球迷，然后很多我们那个阿森纳群里面很多人在讨论说，这个有现在德国打法完全跟阿森纳打法一模一样，就是前场站住了，人都不跑，就是互相传来传去，然后到时候被人打一反击。你看那天墨西哥多少反击， 对， 最后被人抓了一个，你就0-1输球了。 对， 然后其实进攻我觉得还是乏力一些。 对，其实那场比赛，我相信大家记得有一幕啊，基米希右边后卫。在中锋的位置上有一个倒钩，这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你作为一个右后卫，就他的这种轮转是包括两个边后卫，包括后腰、前腰以及前锋所有的人的互换的位置，全部都是在前场， 是 中后场只留两个中后卫，这样的一个方式真的太想进攻了，反倒是把自己大片的功能全部都给暴露。那场比赛当中，墨西哥其实你能感觉啊，一直在打两个边后卫的身后， 很简单的30米的中长传。 对，而且我记得 贴地的中长传， 那场比赛他基本上都是在打边路的两边，然后德国队整个全场他没有再往两边加任何的球员。 对，就是所有的人都在前面想要进攻，他其实想要抢一个开局，想要早一点把这场比赛给拿下，但是没办法做到。 对， 哎呀，这真是一个伤心的故事啊。 嗯， 对，说到伤心的故事，还有另外一个伤心的故事 啊，这是更伤心的故事吧。 抛出来就是说德国队还有反击的机会， 对，还有反击的机会， 但是有一个队伍好像要艰难一点啊。 对，可能要2-2。 阿根廷昨天晚上是真的挺惨的。 哎呦， 其实昨天晚上刚开始排出阵容的时候就看着很惊讶，他昨天晚上排了一个三后卫嘛。 嗯， 但是三后卫的阵容呢，除了奥塔门迪是一个正硬的中后卫以外，左边塔利亚菲戈，右边是梅尔卡多，两个人都是两个边后卫。 嗯， 而且整个的身高，奥塔门迪官方身高1.83米，但实际应该只在1.8米左右。左边后卫这个塔利亚菲科，他只有1.71米的身高，来打中后，来打这个三中卫的左边中卫，这个确实挺吓人的。 两个就是防守型的球员身高都不大高， 三个 防守球员都不大高， 三个应该是整个队的身高都不太高， 整个队的身高都不大高， 啊， 但是 平均身高1.75米。然后去打对方曼朱基奇，锋线上曼朱基奇是1.9米吧？ 对， 1.9米的身高。对啊， 哎呦， 嗯， 再加上，当然昨天最大的问题还是出赛门将吧，卡布列罗第一， 这个 之后， 这个第一个球失误的，这个太好玩了。 卡布列罗第一个失误之后，其实整个球队你就感觉他的那个精气神 士气 就 下去了， 对，马上掉了。 最后那个你看那个球，最后好像是 都已经不跑了， 对，全没跑，全在那个大禁区弧那块站着看人进球，然后 两个人站着看还举着手，哎，越 位，特别有意思。我说这是阿根廷队吗？ 仿佛看到了前几年的这个另外一个五星队。这话只能说到这儿了， 只能说到这儿了， 这话只能说到这儿 了。 对啊，刚刚我们聊了聊这个昨天的比赛啊，还有今天早上的阿根廷对克罗地亚的比赛，0-3负给了克罗地亚，不知道又有多少人跑到了 天台 之上。 对，这当然这是一个笑话，但是确实这场比赛和大家，应该说这场比赛大家知道说阿根廷比较难踢，因为他们的状态也确实不是最佳一个状态，包括核心梅西的状态也不是一个最佳的状态，但是没有人能想到整个球队最终会输一个0-3这么大的一个比分。 嗯， 因为这个比分虽然说现在理论上还没有被淘汰，还要看今天晚上冰岛和这个尼日利亚 的比赛、 但问题就在于你0-3三个净胜球少掉的话，你即便有机会最后一场也不好踢啊。 对啊，这我们也是预测一下今天晚上的比赛。那么之后呢，这个我们今天马上就要进入到今天的第一局 FIFA 的游戏对战啊。一会儿呢有两位嘉宾啊，一位是由康利波代表的巴西队，还有另外一位是由李浩洋代表的哥斯达黎加队啊。现在两位可以移步到我们的游戏区啦。哎，对，还有我们的解说啊，这个俊逸也可以移步到我们的游戏区。 今天终于能干正经的事儿了， 干正经活了是吧？ 期待一下， 主要是游戏打的太菜了。 对，今天我们的第一场FIFA对战是巴西对战哥斯达黎加。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982游戏世界杯的游戏规则啊。在6月14号到6月29号呢，世界杯小组赛期间，每期节目至少邀请两位足球游戏玩家和话题嘉宾到场，在这个直播节目当中进行3次FIFA 2018的游戏对战，3局2胜，胜方呢将获得参加16强对战的资格。在6月30号到7月15号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每期节目同样进行3次游戏对战，3局2胜，胜方呢将获得下一轮的对战资格。 嗯，没错。那如果胜方因为事情不能够继续参加比赛，可以在超级替补区然后受邀或者是推荐其他的嘉宾或者战队，那继续来完成接下来的赛事，最后呢将获得982游戏世界杯的前三名的优胜者将获得青年广播颁发的奖杯，还有我们的惊喜礼物。 对，没错啊，各位呢，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的话，可以收听我们的 FM98.2 和 F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在手机上随时随地的收看我们的982游戏世界杯的视频直播以及回放。另外呢，在我们的优酷视频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也能看到我们的游戏对战画面。这个欢迎随时跟我们留言互动啊。 北京青年广播为大家带来的2018俄罗斯世界杯由巴西对阵哥斯达黎加的小组赛。那么这场比赛呢，康利波代表的巴西队将要迎战李浩洋代表的哥斯达黎加队。在小组赛首场的比赛当中呢，两队的表现都不太尽如人意，巴西是收获了一场平局，1-1打平了瑞士，而哥斯达黎加则是0-1输掉了比赛。看看这场比赛对于两队来说都是一场必须要拿下的比赛，而且呢其实作为两支都是这个南美的球队啊，双方对于对手应该说还是比较熟悉的。好的，上半场的比赛呢马上要开始，上半场将由李浩洋的哥斯达黎加率先来开球。这场比赛呢，李浩洋的哥斯达黎加呢和上一场一样，也是排出了一个三中卫的阵型。在中场方面呢，依旧是由古斯曼来搭档博尔赫斯。哎，这边为什么不动了？热苏斯拿到球以后是停在了那里。看看巴西队在右路的进攻，想要用一步来趟过对手，没有能够成功。哥斯达黎加后场的传递很娴熟啊。其实哥斯达黎加这支球队呢，他脚下的技术也是不错，但是这一次被内马尔把球给断掉了。边路的传中直接是传给了纳瓦斯。其实对于哥斯达黎加来说，他们的最大的明星就是他们的门将纳瓦斯。但是这场比赛如果只看纳瓦斯的发挥的话，那当然是不行的。先来看一下这一回，在左上角我们看到呢，也是给出了本场比赛最受瞩目的球员是巴西队的内马尔，但是刚刚的传中确实让我们大跌眼镜。看一下这次哥斯达黎加左边路的进攻又是被断掉了，有反击的机会，巴西队在中间，但是热苏斯是在越位位置的回拿。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呢，热苏斯的表现就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看看这一场能不能不要再被提前换下了。哥斯达黎加脚后跟一颗，这很漂亮啊，但是已经是被对方识破了意图。左边路有大片的空档，巴西队的反击速度呢慢慢的减了下来，想要在转身之后再行的去送一个直线球，没能成功。右边路外围的一脚远射，这脚球呢是打的有点高。目前呢，比赛进行到了快20分钟，双方的比分依旧是0-0。前场巴西的又是把球就断下，传回来，卡塞米罗再分到左边，又是找到了内马尔，在禁区里面有三个点，能不能传进去？这一次又被哥斯达黎加给断掉了。外围观察之后呢，没能把球送给队友。巴西队这场比赛还是踢的有一些繁琐啊。中间空当了，但是热苏斯是选择把球给向中间去抹，当然球权依旧在巴西队的脚下。其实从游戏里边看的双方的实力的差距好像还是显得大了一点，这次边路的传球直接成了一脚射门，保利尼奥的射门。纳瓦斯现在球门球开出来之后，感觉哥斯达黎加还是没有太好的进攻办法。三中卫虽然能够拿到球，但是向前场的输送现在还是显得比较难了一点。在中间的控球， 古斯曼 还在他的脚下，左边会有队友在前插，没有选择给，通过中路来走，再分到左边。这次往中间去给的线路不是特别的清晰，队友的位置呢相对来说更靠近后门柱的位置，但是却是给到了禁区弧顶的位置。外围就有机会，比较直线球很漂亮，边路传进来，推出了空门，可惜是被门将抱在了怀里。康利波的巴西队想要用长传球直接找前场的热苏斯或者内马尔，没有能够成功。后场哥斯达黎加的倒脚，其实我们看啊，现在在左边有三个人不断的穿插，却是没有前场队友回身来接应，所以这也是造成了这次的失球。巴西队这脚的分球很漂亮，左边路内马尔速度没有能够起来，只能是再回到中间，卡塞米罗再分到右侧，还是在卡塞米罗的脚下。右边路要不要起一脚传中了？哎呦，为什么在这个位置选择了一个假动作的晃人？这个让我们也是觉得有一点点的诧异。双方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踢得非常的焦灼。目前上半场的比赛也已经是快临近尾声了，依旧是0-0的比分。 都没有能够创造太好的机会，但是哥斯达黎加好像有球员有受伤的迹象。刚才先看一下这次进攻，有边路下底之后传中，第一点的位置没能够顶上，确实啊，锋线上面的球员乌林尼亚似乎是出现了受伤的迹象。上半场呢，最终是以0-0而告终。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比分的话，双方很有可能又是收获各自收获一分呢、啊。这对于两队来说可能不是一个太好的消息，但是对于塞尔维亚来说，也许会是一个比较让人觉得安心的事情。我们看这边呢，巴西队也是要做出换人的调整。其实，在边路是不是可以换上威廉来增加一下速度呢？当然，另外一边哥斯达黎加呢已经是完成了换人，已经是准备好了下半场的比赛。上半场双方打成了0-0，巴西队依旧是采用着他们熟悉的4-3-3的阵型，一个很具有进攻性的阵型。当然，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巴西队也是创造出了不少的机会。下半场比赛呢，将由巴西队来开球。方立国控制的巴西队这次想的有点太简单了。哥斯达黎加在左边路并不急于去找前场的队友，而是选择了在后场的横传，就是身前的大片空当呢，可以好好的先利用一下。队友的分差相对比较少的情况下，还是要瞅准了再去传球啊。正好有机会，队友已经是跑出了空当，但是现在巴西队的防线也已经是回身到位，在禁区里边啊，又是越位位置的回拿。布拉尼奥斯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双方还没有能够有正经的打门机会，看看这一回有联络速度起来，又是选择了边路的传中，没有太好的高地优势的情况下，这次打门热苏斯取得了进球。这个进球也是热苏斯在世界杯上的首粒入球，当然这粒入球是在游戏里，我们要看一下啊，看利波能不能给巴西队，给今晚的巴西队带来好运。这次呢应该说是在争顶的时候啊，哥斯达黎加的阿克斯塔没有能够把球解围掉，所以也是给热苏斯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场上的比分变成了1-0。其实我们看游戏里面的巴西队，康利波的巴西队呢，其实踢的呀比我们在小组赛第一轮在真正的世界杯上看到的一支巴西队要活跃很多，穿插跑位呢相对来说也要多很多。其实这也是能够看出来啊，如果这支巴西队，我们先来看看这次的进攻，给到中间的时候呢，第一点被门将双城给击出了。所以现在这支巴西呢，如果能够像现在一样跑得这么频繁的话，穿插这么频繁的话，很可能能够像我们游戏中展现的这样创造出更多的机会。内马尔在禁区里边没有选择内切的打门，而选择想要来一脚巧的，没能成功。中场的拦抢之后差一点又是获得了进攻的机会。古兹曼再往左边区分，左边一位已经是高速的套上了，但是转身之后速度是慢了下来，又拉出了空当。这边看看要不要去带三角传一脚，再给到后边威廉，也是回身到了这一边来进行防守。看这个巴西队又是在中场拦抢之后差一点能够收获反击的机会。哥斯达黎加这十几分钟踢得有点被动啊。这次身体的倚靠很到位，是把球给断下来了。左边路的进攻1-1，再分给左边套上的队友，速度没办法起来，只能是在交到中间。哥斯达再往右侧去分，这次空当拉得漂亮，再传到中间又是被门将双城给击出。两次不错的机会在传到中间的时候呢，都是进入了门将的防守范围。脚后跟扣回来，头球的攻门还是被门将给没收了，当然应该是之前就已经越位。我们说今年的世界杯呢，也是 引入了 VR 的技术，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刚刚我们也看到啊，这个在越位之后呢，还是完成了那脚的射门之后才进行的越位的通知。我们来看一下这次的头球，差一点啊，又是能够攻破纳瓦斯的城池。刚刚是来自库蒂尼奥的头球， 两个 哥斯达黎加确实啊，在右边路的传导的时候，队友一个接应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的理想，但是这次高速插中之后能够把球给拿下，要不要来一脚打门呢？倒三角传回来的时候，已经是被第二个肖拉给封堵掉了。鲁斯曼向前趟的那一步趟的有点大。其实我们看啊，现在双方的攻防速度非常快，所以呢，中场、中前场都是有一点点的脱节。热苏斯在往前带的时候有一丝的犹豫，球又是被哥斯达黎加给断掉了。分球还是慢啊，比赛已经进入到了哦，好的，全场比赛结束，最终凭借着热苏斯的进球，胜利为了巴西队收获了一场1-0的胜利。 1-0啊，我们的比赛第一场呢，非法游戏世界杯的比赛啊，第一场1-0，由巴西队战胜了这个由浩洋代表的哥斯达黎加队啊，这个虽然我们只是一场游戏比赛，但是是不是能够精准的预测到今天晚上的实战当中啊，这个我们还是拭目以待的，毕竟我们之前有过一次很成功的经验。 啊，这个到目前为止啊，所有的小组赛已经是有11场的1-0，所以如果再出现一场1-0，我觉得也是不意外的一件事情， 对，也不是不意外的一件事。 对， 哎，希望可以为今晚巴西队，或者是说为任何一个队啊，带来他们的好运，看看能不能预测成功。 对， 哎，没错啊，这个刚刚我们进行了第一场游戏世界杯之后呢，稍后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还会给各位带来另外两场的比赛，一场是尼日利亚对战冰岛，另外一场是塞尔维亚对战瑞士啊。那么先请各位欣赏一段最近的这个应该是精彩进球的一段集锦啊，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的精彩继续，不要走开哦。 伊列纳克助跑骗过了舒梅切尔，帮助澳大利亚队罚进了点球。上半场比赛，澳大利亚队再一次凭借点球扳平了比分，犯规造成了澳大利亚队获得点球，而且这个点球澳大利亚队抓住了机会罚进了。耶迪纳克 刚才这一下铲球应该是犯规，主裁判示意有力进攻，莫德里奇像一个真正的国际象棋大师一样，他在所有人都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已经看到了5步开外，他的这个传球预见性非常强，雷比奇浪费了他妙传，这个球往前趟的第一步就没有趟好。莫德里奇，布拉马里奇传到中路来，这时候中场的队友没有跟上。 这场比赛他们的高空轰炸优势没有发挥出来，看看这场比赛首先获得的定位球机会能不能够利用自己这方面的优势。埃里克森给到中路，这个点还是不错的，不过启动这下大队员在前点位置的9号尼古拉约根森是处在越位位置的，现在澳大利亚国家队教练组的助教范博梅尔。约根森给过来，埃里克森这球接应的非常漂亮，丹麦队上半场比赛打了6分钟，由埃里克森接到约根森的回敲，在中路抓住了一个机会， 吉鲁， 吉鲁小角度射门，门前有机会吗？姆巴佩， 姆巴佩， 这是在法国队历史上，在世界杯正赛当中出场年纪最小的球员，而现在他又破了一项纪录，这是有史以来法国队的世界杯当中进球年纪最轻的球员，他破掉是传奇特雷泽盖的纪录。 我们看到这个球是博格巴给抢断下来，传给吉鲁，吉鲁打门之后。姆巴佩补射， 对， 大量飞科打身后，阿库尼亚，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 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放映了世界上第一部电影，打开了声光画电不断进步的世界。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诞生，标志着电脑时代的开始。1996年，第一只克隆雌性绵羊推翻了体细胞不可分化的理论。走别人没走过的路，不是为了伟大，而是为了未来。2017年6月26日，北京电台青年广播正式开播，国内首家真正意义的全频可视化广播融媒体平台诞生。这是我们的第一年，我们在不断探索每一个第一次。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啊，这个我们继续我们的982游戏世界杯，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青春联盟之982游戏世界杯的特别节目啊。今天呢将会给各位奉献出三场精彩的游戏世界杯的比赛啊。刚刚上半场呢这个是由李浩洋代表的哥斯达黎加队对战由康利波代表的巴西队啊，比分呢是巴西1-0战胜了哥斯达黎加队。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还会有两场比赛等待着各位。接下来现在各位看到的这场呢就是由浩洋代表的冰岛队以及利波代表的尼日利亚队的比赛啊。现在比赛马上开始，让我们把画面切到比赛现场。 好的，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以及两位主持人以及两位选手大家好。那大家呢现在将要看到的是由康利波代表的尼日利亚队对阵李浩洋代表的冰岛队之间的小组赛的比赛。其实我想呢对于这场比赛而言更加关注的应该是阿根廷的球迷。好的，上半场呢将由尼日利亚队率先来开球。我们看啊，尼日利亚队呢他们是身穿他们传统的或者说这个赛季呢非常新鲜非常潮流的一身白绿相间的球衣，而冰岛队呢则是身穿一身白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呢将由尼日利亚队率先来开球，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这次呢冰岛队在前场是完成了抢断，在小组赛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呢冰岛是和阿根廷战成了1-1，那场比赛当中呢梅西几乎是消失了，而且整个阿根廷队踢的也是非常的难受，因为那场比赛当中呢冰岛选择放弃了两个边路的防守，而是所有人集结在中路进行了协防。我们来看冰岛这次的进攻，左边路一扣球，这次是哎，吹了尼日利亚队的犯规啊！这个位置比角球更好的一个任意球的机会。看看冰岛队任意球开起来，第一点的位置被尼日利亚队给解围掉了。前场有反击的机会，速度没办法打起来。那这样的话呢，整个就变成了阵地战。其实就跟上一场一样啊，阿根廷队在打反击的时候，我们能看到冰岛队他整个的回防速度相当的快。哇！在右侧40米开外的一脚远射也没能打上力量啊！但是这一次门将的失误啊，这真的是不应该啊。 这个球好像让我看到了昨天晚上阿根廷对战这个克罗地亚的比赛。 对对，但是越位是后话， 因为这个越位呢是在抢断门将的这个手抛球之后传球的一瞬间，接球的队员出现在了越位的位置上，但是门将刚刚的表现却是让我们为他捏一把汗啊。当然冰岛队如果这场比赛能够拿下的话，那不将意味着阿根廷就要跟世界杯早早的说再见了。这次的转移球分到了左边，前场队友的跑位离得很远，又是被尼日利亚把球给断下，但是在中圈弧的位置为什么要来一脚解围呢？康利哥你要不要说一下自己的感想啊？这个游戏当中按错键很常见啊，但是如果说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踢错，那可问题就大了。这一次直塞球，其实我们看尼日利亚队他们在前场啊，球员们的穿插跑动还是比较多的，但是这一回是被李浩洋的冰岛把球先给断下了。中场的反抢，连转了两圈之后，这是蹦步回旋嘛，又是传给了对方。摩西向右侧的长传分球，其实在切尔西的摩西啊，更多的我们看到呢，他是因为是打右边翼位嘛，更多的是这个沿着边路狂奔，然后下底的传中或者斜45度角的传球。但是刚才我们看到他的这一脚横向的传球也是非常的到位。他们实力呢进攻有力，冰岛队在中场还是要等右边的套上嘛。其实冰岛啊，他的两个边后卫的套上力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所以想要依靠边后卫来进攻并不能太多的打起来。在小禁区里边，这脚的打门差一点能够破门了，没想到上半场第一脚的有威胁的真正有威胁的攻门是来自于冰岛队。中场的控制在向前输送的时候是出现了折射，还有带球向前的机会，速度能不能起来？中间只有一个点在包抄，这次又是被冰岛队给拦下了。确实整个冰岛队啊，他们的身高都非常的高，这个优势呢也是使得尼日利亚在传中的时候并没有办法能够找到太好的落点。看一下这次冰岛队左边路的进攻，传球传得很舒服，小禁区里边，哎，倒地了，但是裁判并没有理会，球门球。上半场比赛进行到了第42分钟，距离比赛结束已经所剩无几的时间，看看尼日利亚几乎是最后一次的进攻机会是交给了对方。在中场的位置速度并没有起来，第一点冰岛队其实他们的高度高的情况下，第一点并不应该让出来啊，有远射的机会，这脚的打门门将脱手了，但是后点的保护尼日利亚做的还是不错的。上半场的交会两分钟的伤停补时，而且这两分钟已经是时间到了，在传球成功率方面呢，冰岛队反而是要更高的一方。好的，最终呢上半场的比赛是以0-0而告终。接下来呢请两位选手进入到下半场的比赛当中，下半场呢一边再战将由李浩洋的冰岛来开球。开球之后先礼让三分吧，这是在中圈里面先把球交给了对手。浩洋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想来一条龙 啊。哦，你发现它不是一条龙，是一条虫是吧？外围的这脚打门，嚯，这脚冷射也是威胁到了对方门将，这是有剧本的对吗？看看这次角球的机会，这也是本场比赛的第一粒角球，一直到下半场第49分钟才出现，能够威胁到对方的门将，连续两次的射门都是迫使冰岛的门将做出了扑救。看看这次的反击，2-3的局面，康利波也是对自己球员的位置产生了一些质疑啊。确实非洲的球队就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球员们在防守攻防转换的时候，哇，这次的远射哈，确实冰岛队阵中呢也是有几位球员都有着这种远射的能力。徐远思聪小球开线之后，第一点是被门将单拳给化解掉了，外围还有进攻的机会。徐远思聪没有队友的跟进，只能是30米距离的中程传传给了队友，不能不能松，再给到禁区里边，又是被门将双拳把球给打了出来。前场右路的斜白球， 这段时间呢，冰岛队是对尼日利亚的门前形成了围攻，在中场方面又是把球给换下。这双方啊，在游戏里面这个颜色的球衣似乎是有一点点的接近，也是对双方的球员造成了一些问题。好，我们看啊，尼日利亚的中场核心也是天津泰达的中场核心米克尔的传球成功率呢是达到了100%，但是他的100%的传球成功率并没有办法能够帮助尼日利亚来破门，反倒是冰岛队差一点又是收获了一次打门的机会。莫西米克尔在向前区分，这次的分球很漂亮，但是速度有点慢了。左边路呢，其实尼日利亚可以依靠一下伊沃比的速度。古德摩德斯在传到前面，有机会吗？右脚的打门差一点能够命中目标。球权依旧是在冰岛队的脚下。比赛进行到了第72分钟，目前依旧是0-0的比分。边路传中，禁区里面这一次球进了，古德门德森帮助冰岛队率先打破了场上的僵局。在比赛进行到第75分钟的时候，冰岛队如果是以这样的比分收获这场胜利的话，那么将意味着阿根廷队就此告别本届世界杯。当然比赛还有时间，还将继续，尼日利亚还有进攻的机会。米克尔在分到右边，摩西，其实两个边路啊，包括右边路的摩西以及是左边的伊沃比呢，都是有着速度的，看看伊沃比能不能依靠速度突起来。哦，这一次是被对方给断掉了。伊沃比也是并没有等边后卫上来啊，自己是把这个接白球给发出来。高空球对冰岛队很难构成太大的威胁。在冰岛队阵中的最低的一位也是达到了1.83米的身高，古德门德松向左边路去分球。1-0领先之后呢，冰岛队也并不急于去打快攻，但是在中前场的这次的带球是有些犹豫了。好在希尔斯松呢又是能够把球再次的断下，伊沃比完成了反抢，但是传球却是让人捏一把汗。这次挑传又到了禁区里面，要不要来一脚打门，想要选择打一个近角，这次是被门将给封堵掉了。84分钟，冰岛队又是获得了角球的机会，偷球的攻门，这次门将拿得很稳啊。确实在右边路尼日利亚插身的队友速度比较慢，球权呢也是又转换到了冰岛队的脚下。比赛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伊沃比又是完成了一次抢断。其实我们要看一下这场的数据的话，伊沃比的抢断数据可能比他的过人数据要更好。最后的机会了，角球，尼日利亚的角球开起来，头球的攻门没能打上力量。上庭补时的时间也就快要到了，球权还在冰岛队的脚下。好，全场比赛结束，最终呢凭借着古德蒙德森进球，李浩洋的冰岛队收获了一场1-0的胜利，又是一场1-0， 又是一场1-0啊。刚刚这场比赛呢是由尼日利亚队对战冰岛队。诶，其实啊，我真的觉得假如说今天晚上这场对战的话，真的是就像刚刚两位在游戏当中所展示出来的那种进攻或者是防守的那种反应的话，我真的觉得今天晚上这场比赛有的看。 对，这场比赛其实确实有的看，因为两个队呢都是希望通过这场比赛来收获一场胜利，所以不会像小组赛首轮那样打的相对来说比较保守。 对 对，其实而且这场比赛呢又是涉及到阿根廷的， 就是涉及到阿根廷队的 生死，对，相信会有更多的球迷来关注这场比赛的。 对，没错啊，刚刚我们进行的这场呢是尼日利亚对战冰岛队，比分呢是冰岛1-0战胜了尼日利亚队。那么在一小段歌曲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进行最后一场比赛，由塞尔维亚对战瑞士，一起来听歌。 OK， 伴随着本届世界杯的主题曲啊，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由塞尔维亚对战瑞士的比赛呢也即将打响。现在呢我们看到场上啊，这个是由李浩洋代表的瑞士队以及由康利波代表的塞尔维亚队，两个队呢我看到现在已经准备好了。好的，把这个比赛的时间交给我们的俊逸。 好的，感谢在这个后方的两位主持人啊，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场小组赛马上也要开始了。双方呢现在正在安排自己的比赛阵容，李浩洋呢将会使用瑞士队，而康利波将会使用塞尔维亚。在小组赛首轮的比赛当中呢，瑞士队是打了一场平局啊，1-1战平了阿根廷啊，战平了巴西，而塞尔维亚则是收获了一场胜利，依靠克拉罗夫的进球1-0拿下了对手。这场小组赛第二轮的比赛呢马上就要开始，上半场比赛呢将由塞尔维亚队率先来开球。其实在小组赛首轮的比赛当中呢，塞尔维亚他是排出了一个三后腰的阵容，也确实啊，在那场比赛当中其实三后腰之间的配合并不是特别的理想，但是最终呢依靠着克拉罗夫以及非常漂亮的任意球打破了场上的僵局，也是收获了那一场比赛的胜利。而对于瑞士队而说，具备尔的进球是来自于球队大腿沙奇里的助攻，所以这场比赛也是想看一下沙奇里啊能不能在成为大腿代表着球队带领着球队能够拿下这场比赛。扎卡的传球这次出现了失误，不过好在队友的反抢还是把球能够断下再给进来，这次的打门差一点能够命中目标，门将做出了一次非常神勇的扑救。比赛刚刚进行到第十分钟啊，而且是游戏里面的比赛时间刚刚进行到第十分钟，瑞士队就是完成了本场比赛的第一脚打门。所边的进攻，其实这支塞尔维亚整体的速度并不是特别的快，但是他们脚下的传递能力还是很强的。球应该是碰到了塞尔维亚队的球员，出了底线，球门球。李浩洋的瑞士也并不急于去向前进攻，分到左边，在中间的位置两人的倒脚，又是打门机会，左脚打门想要打一个近角，这球是被门将又一次的封堵。这场比赛门将前20分钟已经是完成了两次的飞身的扑救。具备尔把球再交回来，扎卡并不急于向前快速的传递，其实扎卡呢他脚下是有一脚长传球的，再给过来左脚的打门，哇，势大力沉，但是这次的打门还是没办法破门。其实在这20多分钟的时间里边呢，我们看啊，瑞士队是对塞尔维亚形成了一种压制，这次的拦墙很漂亮，但是分球又是出现了失误。马蒂奇在向前输送，塔蒂奇的传球被断掉了，塔蒂奇想要完成反抢的时候没能成功。看看瑞士队的反击，双方这段时间攻防转换的速度又是变得特别的快。具备尔再向右侧去转移，右边后卫已经是套边上来了，假动作之后再给过来进去弧顶的位置，又是想要尝试一下远射头球，差一点能够在第二次的攻门当中完成破门。前30分钟的比赛塞尔维亚还没办法对对方的球门形成威胁呢，扎卡。中场方面瑞士队虽然是排出了一个双后腰的组合，但是更多的他们依靠两人是能够在中场形成一个优势。这脚的十三球又是找到了具备尔，但是倒三角传回来的时候是被塞尔维亚给封掉了。具备尔，哇，这脚回传球其实有一点点的危险啊。沙奇里没有选择一脚远射，有一点犹豫。马蒂奇把球往左边去转，看队友的跑位，哎呦，传跑不是很默契，队友是选择向内去插，所以 这是塞尔维亚现在目前中前场的一个问题，在拿到球之后，队友的跑位是没办法和传球手形成一个联系的。瑞士队又是在禁区里边有打门的机会，沙奇里不停球直接来一脚射门，连续的两脚打门都是被门将给化解掉了。斯托伊科维奇手抛球扔得很远，找到了塔蒂奇，马蒂奇的直接球，但是速度没办法起来，扛身体的情况下呢，瑞士队又是把球权给断掉了。虽然上半场瑞士队是创造了非常多的机会，但是目前场上的比分却并没有得到改写，依旧是0-0的比分。塞尔维亚门将啊，在上半场的表现确实令人赞叹。下半场一边再战，瑞士队的进攻具备而没能把球给拿下来，好在队友跟进上来之后又是把球权给抢了回来。这段时间瑞士队呢比赛的节奏并不是特别的快，但是球权的把握却是要更稳妥一些，所以科维奇又是做出了一次精彩的扑救。下半场第一个角球塔蒂奇来主罚，开到禁区里边第一点的位置被塞尔维亚给解围出来，具备尔右边路的操上，罗迪格斯把球给到禁区里边，没办法和队友形成默契。前场一对多，这怎么打？队友的套上速度实在是太慢了。瑞士队的反击，沙奇里再分过来，又是一脚远射。其实这场比赛啊，我们看啊，在禁区弧顶的位置，到目前为止，瑞士队已经是完成过五脚的打门。但是，一方面呢是对方门将表现神勇，另一方面呢也确实，打门上面好像角度并没有能够真正的拉开距离啊。右脚的这脚射门，又是能够命中目标，但是还是打得太正了。斯托伊科维奇这场比赛，如果说0-0告终的话，那么 MVP 一定是塞尔维亚的斯托伊科维奇。外围沙奇里越位啦，罗德里格斯在越位位置的回拿，这确实让人觉得有一点点不应该啊。好，这边呢瑞士队将要做出换人的调整。林豪，你是觉得自己阵容上面现在有什么问题吗？ 我觉得不是阵容的问题，是体力的问题。 好的，体力的问题，这其实呢更多的在我们的现实比赛当中呢，在这一届的小组赛当中其实也更多能够看到。确实世界杯呢，因为是大家球员们在踢完联赛之后又多出来一个月来进行比赛，所以其实很多球员的体能都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下半场比赛进行到64分钟，对位的换人之后，比赛重新的开始。瑞士队呢也通过这段时间得到了一个喘息，应该说塞尔维亚也是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但是喘息之后是非常友好，把球传出了边线，这个操作确实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瑞士队又是在边路的进攻没有能够打开，看看塞尔维亚的反击，塔蒂奇打得有些繁琐，特别是脚下并不能够快速的出球的情况下，又是被瑞士队给抢掉，把球给断掉。有机会啊，右脚的一脚射门是被后卫给封堵了。罗德里格斯，哇，这脚球直接传给了塔蒂奇啊，再分过来外围来一脚吊门，想法很好。哎，好像这脚打门还是塞尔维亚本场比赛的第一脚打门呢。塞维奇再向右侧去分，塔蒂奇拉得很靠边路，其实他是一个可中可右的球员，他的传球也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刚刚塔蒂奇是用右脚来传球，这确实不是他的主动脚，所以传球的线路也是被门将 稳稳地抱在了怀里。挑传，想要去找前场的队友，瑞士队也是没有能够成功。换人之后呢，其实现在啊，反倒感觉瑞士队前场的配合没有之前那么默契了。这段时间呢，我们看塞尔维亚也是做出了战术上的一些变革，他们更多的想要去中场来通过长传球去找前锋线上的队友，但是收效不是特别的理想。看瑞士队这次的进攻，再继续回应，哇，塔蒂奇也是回防到了自己的禁区弧顶来参与到防守。莫德里奇向前的盘带没能过去，虽然比赛进行到了89分钟，但是攻防转换的速度依旧非常的快。斯托伊科维奇，呵，也是要秀一下自己的小技术啊，在禁区里面不急于出球，是选择自己向前带了两步，又是到了塔蒂奇的脚下。他左脚的传球是比较稳的，但是右脚一般情况是不能形成太好的威胁。好的，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场比赛是虽然瑞士队是创造了非常多的机会，但是比赛却是以0-0而告终。表现最好的自然是塞尔维亚的斯托科维奇， 对， 塞尔维亚的门将， 可以拿到今天这场比赛的 MVP。 是的， 好的，现在也非常感谢三位的精彩表现啊！也请三位回到我们的嘉宾区。刚这场比赛呢是由这个塞尔维亚对战瑞士啊，这个结局呢是以0-0战平。那么今天整个的比赛啊，我来回顾一下。第一局巴西对战哥斯达黎加是由康利波战胜获得了一分， 对。 然后第二局呢，尼日利亚对战冰岛是由浩洋代表的冰岛队浩洋战胜了一分。第三局呢是双方打成了平手，所以说一会儿我们是要进行点球大赛的呀。 打得不可开交啊。对，这主要是为了让你们俩之中有一个人可以晋级，所以需要打点球大战。 那这个点球大赛呢，由于我们节目时长的关系啊，一会儿这个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后再把这个大赛给他打完啊，然后看看这两位谁能进入到我们下边的这个16强的比赛当中，而谁又能进入到我们的超级替补去等待复活通道的开启。今天呢，我们的大胆预测一下今天晚上的比赛一共有三场比赛，巴西对战哥斯达黎加，三位的想法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其实这场的我们刚才的这场游戏啊，这个结果很有可能就是这场比赛的最终比分。 哇，没错， 再一次的神预测。 因为巴西有可能因为在前一场比赛由于太依赖内马尔了， 对， 所以呢你会想，在当时他跟瑞士踢的时候，你内在过掉一个瑞士球员的时候，他的智商就会减10分啊，你会发现他会不停的粘球和这个强突破，导致呢他不停的被侵犯，所以呢在下一场比赛当中呢，巴西的整体我估计他会想去打一个整体，因为队内有很多球星我们熟悉， 确实这样的。其实他在每个点上都是有球员可以拿出来，而且他如果能够打好配合的话，其实能够收效更理想一些。 OK 啊，这也是我们今天晚上的预测。如果要是能预测成功的话，我觉得下次我们可以把这个节目的名称改一改，就叫982世界杯大预测。好的，也非常感谢三位的参与啊，这个也非常感谢各位网友以及听众的收听和收看。这里是982青年广播，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这个是什么来着，魔力 X 档案。继续欣赏我们的节目。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